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系，我系 Tasco。 安永。 系啦，唔讲 email 点解唔讲啊？ 照 讲， 照讲啊！ 好，咁我哋嘅 email address 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 一串啦。 系啦，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系啦，咁我哋唔會向呢個惡勢力低頭嘅，咁一陣間同大家解釋下到底發生咩事。 發生下 OK， 咁呢、這個嗱、今個禮拜咧戲院 就冇咩 真係冇乜呢個嘅 科幻片 啦。咁但係咧老實講，首先澄清一樣，我哋並唔係一個影評節目嚟嘅 OK， 我哋係攞啲作品咧嚟同大家講啲科幻嘅題材 OK。咁我哋 OK， 咁有啲咩作品咧？咁見到出咗碟嘅咧？是有呢個嘅 Scorpion King 2 w 係 Scorpion， 即 係鐵 子王 啊，即係盜墓迷城上一集嘅 出嚟嘅一個嘅故事啦。咁呢一集咧，初初我都以為啊，係咪 Rock 會做翻啊？咁啊，原來 唔 係 Stick to Video 嘅啫。 係。 咁但係咧，呢套戲即係初初咧就覺得哇冇乜期望啦 ，Stick to Video。 係 咁但係又唔係喎，原來發覺裏面嘅人方面嘅場面咧係 OK 嘅喎。 係啊，起碼都幾大場面啦，都有成百個 Caliphate 喺度走嚟 成個城咁樣，係啊， 同埋啲城真係有搭景 嘅。O K 噶， 不過當然即係 可能啲片 場實有嘅啲咁嘅古代城。 起碼你睇落去咧，唔渣得過嗰啲聖經故事係咪？ 係係。 唔係個聖經故事，大家唔好誤會，好渣喎。現代拍嗰啲聖經故事好靚喎，拍得真係 O K 嘅喎。啊！電影級數， 而且係實景。 咁呢套咧，其實唯一唔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啲 CG 做得比較嘅 假，比遊戲更假。 係啦，其實佢唔好擺咁多怪獸 CG 怪獸嚟咧，就呢套其實冇問題嘅。係啦，咁但係咧，佢武打方面都得， 冒險 係啦，武打方面都得 嘅 喎。 啊，武打方面係 啦，咁我哋講咩嘅咧？呢套戲其實大概 嗱，首先交代翻背景啊。 係啦。 佢哋就係阿卡德帝國 Arcadians 嘅子民啦。 阿術啊， 阿術嘅其中一個嘅、祖先啦、 啊，祖先添、 啊，佢、祖先啦、啊、嚇。咁、其實點嘅咧？佢就係古巴比倫帝國亡咗之後咧，就成笪地方咧，即係大約而家嘅伊朗、伊拉克到埃及北部嘅一大片土地啦，就分成好多好多好多嘅城邦國。阿卡德就係其中一個啦。 喂，咁呢個係咪承接翻上一次阿 Rock 嗰個嗰陣？ 係係 嘅， 佢都係做嗰個角色。不過咧，佢度講阿 Rock 嗰度講嘅咧，就係阿卡德已經滅亡咗，佢係最後一個阿卡德人。 就同埋佢點樣成為鐵子王？ 同埋點樣成？但係鐵子王真係歷史上真有其人嘅喎。係就係埃及統一王朝之前，上埃及即係尼羅河以東嘅一帶。統治嘅一個王朝嘅其中兩個皇帝嘅稱號， 稱號 OK， 佢叫 King Scorpion， 哦就唔係調轉嘅，就唔係 Scorpion King， 所以咧呢啲其實咧都係我個人好中意嘅題材，就係點咁啦，半真半假，佢提供嘅嗱，例如阿卡德王國真係存在，係一個好神秘嘅王國， 冇錯， 佢哋一路走上去建立新巴比倫帝國啊、亞述帝國啊， 冇 佢哋嘅後裔。 諗講完背景啦，咁呢一集係咪繼續講阿 Rock 嗰個角色繼續發生嘅事咧？唔係喎，係講佢 之前 傳，甚至前到幾前咧，由細路仔開始講起啦。 阿卡德王國依然喺度嘅啊，另外交代埋阿卡德王國係大約公元前2500年嘅一個 OK 古老國家。 OK， 咁就點嘅咧？佢嗰個。嗰個有佢哋有好出名嘅一隊軍隊咧，就叫 Black Scorpion 啦， 黑 鐵 啦，係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就佢哋呢套嘢玩嘢咧，就好現代 feel 嘅，佢好似去軍訓咁嘅啫。咁佢咧就會即係選拔一啲嘅人啦，咁啊啲細路仔咧，咁啊就訓練六年 先可以入去嗰個黑鐵隊 啊。唔記得六年定七年啊？咁啊訓練咁啊摟喺度摟人嘅喎，你唔好以為你想做啊做得喎。咁。即最尾剩翻嚟嗰啲就係佢嘅精英啦，其實係咪有啲似嗰啲斯巴達人咁啊？嗰個 類似啦，類似啦。 咁所以佢哋咧係好出名嘅一隊即係軍隊嚟嘅。咁咧咁啊主角當然就好想入啦，因為佢原來佢嘅爸爸咧就係 呢啲 部隊裏面 嘅將領啦， 將領啦，好出名嘅，好好打嘅。 俾另外一個將領陷害死咗啊！ 冇錯啦，另外一個本來係佢皇帝嘅一個近衛隊長咁啦，咁結果嗰個奪權做咗皇帝啦。OK， 咁當然呢個嘢後來再發生嘅。咁到佢訓練翻嚟之後咧，就發覺已經即係改朝換代啊！佢之前嗰個同佢有仇咧，變成咗佢嘅皇帝。咁其實佢就成日想司機，就想報仇啊！因為佢爸爸咧，佢知係佢害死。咁呢個新嘅皇帝咧，即係嗰個舊嘅隊長，其實就識巫術嘅。 就係嗰個咩 哦，個女神， 女神俾佢啦，阿迪阿迪俾佢啦。 係啦，其實真係原來佢條僆嚟嘅啫，佢幕後都係呢個女神啊。係呢個女神好得意喎，後屘佢中意咗呢個男主角㗎。 跳竇嘅。 係啊，即係佢當然啦，可能係一個陰謀嘅，唔出奇啦嚇。OK， 咁呢個過程裏邊當然佢就遇到好多朋友啦，咁有啲係佢由細玩到大嗰個女仔咧，咁但 係 嗰女仔 佢 都好打㗎喎。是啦，同佢都差唔多啊，好即係佢因為嗰個女仔初初都係想入去做嗰啲部隊，咁但係因為唔受女仔玩嘅，咁但係原來佢武功都好犀利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中途加入嘅一個叫希臘人， 希臘人 我哋叫佢係啦， 佢其實係一個寫書佬啦， 係歷史記低歷史嗰啲人， 而且又可以通曉幾廿國語。 哦，係最得意咧，佢呢度咧中途咧又加入咗一個咧就係、是。 中國人， 香港人我覺得佢 大分題就係佢講嘅現代嘅香港廣東話，即係雖然有歷史考據咧，南方人嘅口音，即係例如廣府話或者福建話咧，係近似最古代嘅中國語言，多過國語嘅。 哦，原來 係 咁。 咁但係都唔係近似到。 哦， 依度搞乜嘢？ 口音 係 近似， 口音近， 等 但 用啲 slang， 依度搞乜嘢都可以講得出嘅，就有少少怪啦。 現代嘅 slang 擺埋落去咁，不過佢連啲鬼佬講英文都係㗎啦。 都係 what the hell 呢啲， 真係好現代嘅。 即係你唔會喺一般古裝片會講到你嘅句語啦。 應該著時裝嗰啲人嗰啲對白咯。 即係揸住啲美軍槍。 係啦，冇錯啦，其實佢根本就好似一到著咗古裝嘅美軍咁樣。嗱，咁呢個過程其實佢都好奇幻㗎喎。咁中間佢就打咗啲嘅牛頭人啦，大家唔知。知唔知有個古嘅神話就有個牛頭人喺個迷宮裏面嘅？ 嗱，佢呢度就唔係嗰隻， 唔 係 嗰隻， 佢呢度叫唔知毛毛奇， 但係條橋啊攞翻出嚟，係啦，條橋啊攞翻出嚟啦， 咁就差唔多啦，都係喺個迷宮度，你要 soft 咗佢搞出嚟。咁佢哋去完迷宮咧，就最得意就去到即係一解開就變咗 一 處 嘅一個世界啊！喺沙漠咁嘅，中間又去到一個森林咁啦。咁其實佢哋就要攞嗰把神劍。 嗰個就係一個亡靈嘅森林啦，佢見到咗亡靈啊，甚至佢老豆啊。 咁就係嗰度咧，佢就第一次遇到嗰個女神，即係壞人嚟 嗰個女神。 咁佢就喺佢度偷咗把神劍喎，咁就走啦咁。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呢個過程都好多即係香港片元素啊，即係例如嗰個希臘人係嘛，叫佢做成日攞住嗰個沙漏喺度計時啊，有啲似咧嗰時啊。燕赤霞地落地獄救人， 因為佢哋的確 轉鄉時間咁啊， 佢哋的確嗰度係落緊地獄嘅喎。 啊，咁啊係，不過我就覺得條橋 鬼佬嘅地獄啦， 冇錯，條橋咦係咪倩女幽魂咧？ 都係有少似啦。 之後咧就翻去報仇啦，都係攞把劍之後，咁啊挑戰翻原本嗰個，即係其實嗰個皇帝都係奪位嘅啫， 咁 啊打翻低佢啦。咁後屘嗰個人唔夠佢打啦，唔使講啦。咁啊，咁後佢就 施法， 跟住變成一個 黑色隱形嘅， 唔係黑色，佢係隱形 嘅 冇色嘅，係啦。後屘佢就諗到點樣同佢打，就係潑啲銀色嘅油，係落去度，等佢變咗黑色咁樣啦。咁當然中途嘅嘢都俾佢嘅嗰啲毒液整到啊，吸到。咁所以話佢血裏面咧，其實有蠍子嘅毒液嘅，係啦。咁所以後屘佢哋即係點解話佢就佢呢度都未變成咩蠍子王噶？咁當然完成曬呢個使命之後咧，咁佢自己又唔想做皇帝喎，又要為 咗 俾你 打贏咗嗰個壞人之後咧，個女神又嚟挑戰佢啦。 哦，係啊， 咁結果個女神就放緊馬， 咪攞翻把劍啦。 但係個原因咧就話佢知佢就死啊，佢會攞到個靈魂。 哦，佢話就死， 係話佢就死，我你遲咗都會屬於我，但係結果咧死唔去，原來個中國人除咗係極之好打兼識渣雜技之外咧， 仲 係 中醫 嚟嘅，後屘仲喺個阿卡達城開咗檔中藥檔， 搞笑，好搞笑，死中品喎，但 係中國。藥材咁啊！ 啊，同埋我覺得最好嘢咧，嗰個希臘人講啲廣東話都 OK 嘅。 係啊， 佢同嗰個中國人可以傾到 埋，瞓得更好啊！ 好好多 ，OK， 你聽得到嘅 OK， 嗰啲廣東話佢哋 OK。咁啊，大概故事係咁啦。咁佢講佢即係後屘就一個人再騎馬揚長而去啦，就話佢再繼續佢嘅路冒險旅程。 咁其實延續落去就應該係蠍子王第一集嘅故事啦。 哦，咁唔知啦，咁係咁 OK。咁其實我覺得咧，整體嘅感覺咧，有啲似 Conan 喎。 啊係，Conan 就王者之劍 啦，阿洛斯華辛尼加， 第三套作品啦， 係，咁感覺就好似，亦都係講佢咧，你開始就已經知道 Conan 咧後來會成為皇帝，咁但係一初初嗰陣咧，佢就係一個俾人亡咗國嘅一個奴隸，佢點樣呢個過程，佢點樣後來變成皇帝咧？ 佢又有個 好似 嘅，有個中國， 係冇錯， 又不過嗰個智者同埋最主要作用就係用火藥， 冇錯 咁另外有個又有一個另外一個。術會少少法術嘅 嘅小偷同小偷兼智者咁啊 ，typical 嘅嗰啲人物， 亦都有個女戰士跟埋佢，其實個組合係 好似嘅，好似嘅， 亦都好似而家啲冒險遊戲。 哦，係 啊，依度係爭個魔法師啫。 咁其實咧，哥布拉咧，原來都係某程度上都係由 Conan 呢度演變出嚟嘅。 係咩？ 係啊，佢打嗰啲敵人好似嘅。係，當然哥布拉本身唔似啦，咁但原來都唔係。 哥布拉唔係著條三角褲登街行啊？ 唔係，因為哥布拉有一段咧，講佢哋回憶翻佢好早期嗰陣咧，即係當佢未變成，即係左手未斷啦，水晶人未係機械人嘅人嗰陣，原來佢兩個咧就係咁樣著到好似 Conan 咁樣喺度打嘅。咁佢隻手咧，原來就係俾阿水星人嘅未死之前嗰、那個，佢蒙面一個大隻佬嚟嘅，都係把斧頭嘅，咁咪就俾佢用斧頭斬斷嘅手，係啦。咁其實你講翻咧，其實佢嗰個背景都係好係有呢個咁嘅背景嘅咯。 哦， 係啊。OK， 咁講翻正題啦。啊，咁除咗呢個故事朗似 Conan 之外咧，咁原來咧，我覺得佢呢個主角咧一路個造型啊，原來好似步驚雲喎。 都幾似。 中間有一段佢直情真係披一 都係著件披肩啦、啊，普兜衫啦、啊。 系啦，系啦，系啊！跟住隻手又係有嗰啲咁嘅護腕啊，啲咁樣。 雖然鬼佬一向都有護腕，但係佢通常都 係鬼佬啲大腳好多，係啦，佢就真係手腕咁啊，真係好鬼似步驚雲嘅。嗱，咁或者一陣都會提到風雲啊。咁搵提咗佢先啦，跳一跳啦。咁原來《風雲決》咧就喺10月1號度香港就會上映啦。咁其實咧大陸一早已經上映咗啦。 係，都某啲渠道都可以睇到，但係 冇錯，其實上邊已經出咗呢個嘅 老番， 係啊，啊唔係喎，正版嚟嘅 ，sorry， 係 正版嚟嘅，係啊，唔係老番啊，係啊，係啊，因為佢戲院一做咧就會出呢啲。 謝霆鋒配音咯，唯一可以講。 係咪好似仲有其他人嘅？好似任賢齊啊。 任賢齊啊，或者 咁係咪即係任賢齊係烈風係嘛？ 林心如啦、啊， 任賢齊係烈風。 我唔知啊，真 係。謝霆鋒係步驚雲咁。 淨係聽把聲，我認唔到佢哋。 咁佢呢一個動畫咧，其實我就係咁已經立過少少，我冇成套睇啊。咁但係個樣啊嗰啲嘢咧，其實就唔似漫畫嘅，唔係咁似，除咗無名，除咗無名似之外， 係咪個個都黃小龍咁嘅眼？黃小虎 啊，咁啊條眼眉真係幾黃小虎嘅喎，個個都好勁嘅啲眼眉。 市民都係， 係市民都係嗰下搞笑啊嘛。咁仲有喎，唔止喎，連啲女都係先頂唔順。冇錯，你睇到 咧，想象阿夢會， 咁佢又唔係充眼眉，但係咧啲樣都好男人嘅。 其實講係邊段故事咧？ 哇，其實哇，我自己風雲咧就唔係亂睇，但係佢呢度咧就應該係講嗰個叫做嗰叫拜劍山莊係嘛？ 哦，係。 係嘛？咁有個即係莊主啦，咁即係類似係俾啲皇帝即係俾人陷害咁，即係匿埋咗咁樣嘅啦。咁啊講佢成日想鑄紅，即係鑄起嗰把劍叫做決啊，就係、是、風雲決啊嘛。咁嗰把決咁就係點咧？咁就要揾啲血嚟開光嘅。咩血咧？唔係普通血喎，就係、是、用呢、這個。麒麟嘅血冇錯啦，咁就麒麟已死啦嚇， 咁啊， 麒麟已死， 風或者暴驚， 冇錯啦，咁你點樣麒麟血咧？咁啊，段浪喺度搞陣啦，就話俾佢聽，而家唯一剩翻世上嘅就係佢兩個 ，OK， 咁件事就由咁引起啦，咁當然中間無名亦都即係嘗試去平息，咁但係後邊呢個我都未睇 ，OK， 咁初頭咧佢有一段咧都同阿紅霸打決鬥嗰度先嘅， 係， 最初就同紅霸決鬥。我覺得就叫做靚過 俾我求 雕俠女， 你睇嗰套 雕俠女咩嘢 ？Avengers 我哋 Avenger 靚好多，唔係因為 Avenger 咧，陣先講 Avenger 啦。嗱呢套咧其實佢啲造型咧就有少少日本，係啊，嘗試整咗少少日本，但又日唔曬。咁你覺得佢啲男人啲樣嘅，我覺得似孟波嗰種 多啲， 係啦。 好怪，真人樣，但 係啲女就似神雕俠侶嗰啲嘅。 哇，好唔統一咁成套啲。 唔係，咁佢唔係佢一陣陣嘅，佢一陣孟波，一陣又變翻神雕俠侶。 唔係咁啊。 佢唔統一嘅，唔統一，即係嗱，所以呢個咧就係咧作畫嘅問題嚟嘅。 咁即 係 佢其實個成 唔係佢有時又畫得好靚嘅喎，唔係佢有時去睇佢睇翻個片頭，有時佢又 OK 嘅喎。 係 啦，咁但係你大部分時間 佢嗰段五分鐘嘅預告片其實畫得幾靚嘅。 係嗱，咁佢咧佢用大量嘅 CG 嚟做景嘅。 哦， 係啦，咁裏面嗰啲景咧成日扭嚟扭去就話俾你聽咧，佢可以喐嘅。其實咧佢就成日將啲鏡頭轉嚟轉去嘅。咁其實咧我發覺咧佢就反而冇乜去做呢個分鏡嘅處理。佢啲分鏡咧全部就係 show off 自己係有啲咁嘅 3D background 咁咯。 哦， 即係話俾你聽啲嘢識轉啊。主要喺度轉嘅，成日喺度轉嘅喎，咁唔轉嚟冇位嘅喎，係啊，咁其實如果你係做得好咧，一啲 就算褪膠片嘅一啲做法咧，一樣可以有好好睇嘅效果，是是就唔需要一定要啲嘢喐到咁嘅，即係冇必要嘅，因為你喐得太犀利咧，但係如果睇得太犀利之餘，你又畫得唔係咁靚啊嘛，啲人啲樣係 keep 唔到嘅，係啊，同埋頭髮咧好硬嘅， 哦 ，OK， 係啊。咁呢個呢即係都關作畫事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又唔想完全擺脫咗原著嗰啲特色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佢要畫到卡通，佢不如直情做嗰啲造型好過啦、哦、我會咁覺得。 但個造型 不其實佢做過㗎喎，佢已經唔同佢唔同㗎喎，同漫畫 有 少少，即係我以前索性不如佢 簡單咗，但我諗係畫唔到簡單咗呢、這個，即係冇咁多夾嘅喎。 啲衫都唔係好同。不過 anyway 啦，咁呢套嘢其實就 sell 翻個名氣啦，係嘛？咁大家係迷嘅都應該會睇㗎啦。係咁就不過，如果你以一個 我諗嚟到香港應該會配翻廣東話 咧。如果以香港搞嘅即係動畫嚟講咧，咁呢個算係好多年嚟都算係第一炮啦。 比起老夫子咧， 係咁你唔可以比啦。 老夫子啲完成度都相當高嘅喎。 當年咯，當年咯，你淨可以講。咁你已經香港停咗幾多年冇出動畫，係啦。咁 都唔係老夫子，都係上最後一套嘢都係上年。 你講嗰啲碟嗰啲， 其實個完成度唔低喎。 咁嗰啲唔低，嗰啲 即係佢其實都 唔係，但係你 佢畫啲迪士尼嗰啲其實幾有迪士尼 feel 喎，即係不過 咁 可能啲背景簡單啲嘅啫。 一個武打， 我唔係， 唔係你冇得比嘅。 夫子都大量武打嘅， 搞笑武打咯，玩 Matrix 嗰啲嘛。咁佢呢套嘅就係真係要做翻嗰啲武功嗰啲效果咧。咁其實就好 game 嘅。嗱，我睇佢嗰個製作特輯咧，佢就成日同到電影喺度穿插啲鏡頭。我真係覺得套電影即係以前啊話舊嗰套， 其實麻麻 嘅喎。唔係，但你拼埋之後，你都仲係覺得嗰套啲武打分鏡做得好好多。 我明白。 咁呢度我成覺得冇分鏡，大佬。 即係淨係轉到你頭都暈。 佢咪就係交代到佢做緊咩動作囉，因為大家知道分鏡嘅意思唔係就係話分開啲鏡頭㗎嘛，你要俾到一種感覺，一種感覺人。 例如有壓迫感啊， 壓迫感冇錯，有時快慢，有時專登製造一種靜態，唔係話懶喎，唔係懶畫嘢喎，做乜影住個景唔喐，有時係專登，係咪？ 或者一間可以用另外會介紹嘅 Avenger 嚟做個。 得 ，OK。啊！你可以一陣轉頭講埋 Avenger 咁講埋呢個先。咁其實咧，香港中間咧，中間時段唔係冇諗過做卡通，其實 不有 其實 玉 郎嗰邊都想做。 徐克曾經都 有小 線拍過小線啦。 嗰啲有 小線之後，佢仲想繼續拍落去，只不過唔成功啫。 我覺得小線都係走翻啲迪士尼 feel 嘅。 哦，係。 其實，但其實再之前咧，試過想搞超神二 set 嗰啲噶嘛。 哦，係。 咁當時可能資金問題啦，唔知點搞到 free。 最早期就係同台灣合製嘅《封神榜》啊。 咁嗰時超神二星就最搞笑呢，就佢嗰時真係揾咗安彦良和嚟幫佢做人物造型喎。其實都唔使啦，咁佢原本個造型都係抄安彦良和嘅啫嘛，多鬼魚嘅啫。即係我相信純粹買名氣囉。買個名氣囉。咁但係後來冇啦，又完成唔到啦，嘥曬啦。咁嗰時佢哋完成唔到仲笑啊，好笑㗎，笑啊安彦良和啲公仔呢。點解咁大隻好似猩猩咁嘅咁啊？咁你畫啲咁嘅飛塔咁就係人物畫大隻少少反而正常啲。 咁佢阿龍啊，點解唔行阿龍啊 Ken 會似星星呢？ 唔知咁你完成唔到套嘢，梗搵啲理由㗎啦，係咪？不過你個理由賴落喺安彦良和度。 咁啊，話大佬賴落個大師級嘅，又有點怪咯？ 係啊，怪啲啦。咁OK， 咁不過呢套嘢點都叫做係一個里程碑啦。咁希望有繼續嘅發展啦。不過咧， 之前 冇錯， 其實都出嗰啲預告片啦。 唔係，其實玉郎唔係冇做到㗎，喺大陸咧有拍到神兵㗎。 哦，係咩？ 係不過係 Q 版嘅。 點叫 Q 版？ 即係細路仔嚟嘅咯， 即係細路比例嘅人。 佢因為細路仔嚟嘅，直情係 全部細路仔。 係啊，但係條眼眉都係咁粗嘅。唔好噴嘢，即係總之都覺得幾怪。你覺得好似睇緊啲比卡超，但係咧啲樣就係神兵咁啦，你明唔明？ 唔係咁啊！ 咁啊唔係彈，即係話有時未捉到路啊。 係， 即係佢哋成日咧想話咧，尤其中國成日話想做中國。風嘅動畫，其實你唔可以第一日就做中國風嘅，你要先跟咗人哋一啲嘢先。 你睇翻無線之前播嗰套象棋王，你根本就 俾人彈到飛起， 太日本添， 俾人彈到飛起喎。 即係大師作， 其實大家要了解啊，日本今時今日都係有佢哋嘅風格，但原來佢哋早期 失敗過無數次 啦。係啊，冇錯啦，佢哋始創期都係抄翻一啲美式漫嘅卡通啦。 但係你睇小飛俠地嗰啲其實都係 其實你睇翻日本人同美國人都唔介意互抄嘅，完全冇問題嘅。 冇錯啦，今時今日嘅美國卡通又抄翻日本喎。嗱，不如轉題就講呢個嘅 Adventure 啦，講講先。咁其他角色有出過， 有出一出 咁 一個多隻。其實個故事咧就故事就好簡單嘅，因為真係由頭打到尾。 上集我哋講咗未啊？故事 講冇乜講。 我講多一次啊， 其實簡單嚟講就係 Iron Man 做咗一個多功能嘅機械人叫 Ukon 啦，係咁就係好強嘅戰鬥力嘅有。咁點知佢暴走就要代替。用機械代替即 Terminator 咁啊，用機械代替人類嚟統治個世界。 哦，即又係咁樣。 咁 Avengers 嘗試去制服佢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 Avengers 咧就結曬婚㗎啦。例如美國隊長同黑寡同另外一個嬌女英雄叫黑寡婦啦，係一個前蘇聯嘅頂級特務啦。 有冇超能力㗎？ 冇，頂級特務。 就好打， 系 哦，即系女黑俠啦， 咁上下結咗婚啦，女神又同佢嘅 Lady Sharp 結咗婚啦，咁黑豹同暴風女神結咗婚啦， 暴風女神 X Man 嗰個， 系 哦， 嗱咁樣阿矮俠同埋佢嘅相戀多年嘅女助手啊 ，Whips 又結咗婚啦 ，OK， 啊咁 各自都有佢哋嘅仔女， 咁神箭手 Hawkeye 咧亦都結咗婚，有個個都生 好 生嘅仔女啦， 生嗰啲咩出嚟咧？ 咁結果咧，佢哋最後一戰就全部陣亡，但係佢陣亡之前就將啲仔女除咗神箭手未死啊，咁就一路帶住個仔大隻紅狼咁去四處打遊擊啦，咁就 講下佢哋後代係咩事啊？ 佢帶咗佢啲仔女去由 Iron Man 撫養啦，就喺北極嘅一個人造嘅環境，即係一個 dorm 咁嘅地方 包住 去養佢哋啦。 特別係熱帶 feel 嘅喎， 係咁樣十幾年後，啲細路全部長大成人啦。 係啦，介紹下佢哋。 嗱，其中 James 咧就係美國隊長個仔啦。 有冇超能力？ 算係超能力，因為人類嘅巔峰啦。 Okay. 秉承咗父母嘅 ，OK， 即係嗰種戰鬥嘅 feel， 但係就冇咁機智同埋冷靜啦， oh. 因為始終係一個十幾歲嘅細路。 OK， 仲有咧？ 咁佢嘅武器就係 Iron Man 做俾佢嘅一個激光盾啦。係 嚇 ，OK， 仲有咧？ 仲有就係 Palm 啦，就係阿矮俠嘅仔啦，佢就可以變成 四人，變到烏蠅嘅喂。 佢阿媽就係變成可以縮細做一個其實黃蜂啦，縮細做一個黃蜂咁嘅嘢，就可以發射啲激光電雲人嘅。咁佢就承繼咗呢樣力量，兼佢阿爸變到四眼搣巨人嘅力量啦。 嚇、啊？變鹹蛋超人？ 但係唔知啲激光會唔會加大 ？O、okay, K， 好。咁佢呢套卡都有冇變大過㗎？ 有 哦，有變大㗎。 咁、 哦 okay, okay、 另外就係雷神嘅女啦，咁就 都係雷神嚟㗎啦，女雷神。 佢冇呼風喚雨嘅能力，哦、但係佢就比老豆叻嘅，就係佢識飛。 佢老豆唔識飛嘅咩？ 飛嘅唔係佢，係把錘。 個錘。佢自己都飛得。 佢自己都飛得。 O K O K。 同埋揸住一把 神劍 嘅神劍啦，即係奧丁神族嘅劍啦。 咁我見佢後來真係有翻嗰件雷神嘅裝甲。 因為嗰陣時佢未確定係神嘅身份啊嘛，未俾老豆承認神嘅身份，所以就冇著雷神。 但係佢老豆瓜咗 嘅。唔係冇瓜咗，佢係退出咗，離開咗人間界。 哦，即係瓜咗。 奧丁死咗，佢要承繼王位。 神嘅王 嚇、啊，神嘅王。 O K， 仲有 咁樣 有冇邊個？ 就是、黑豹同暴風女神嘅仔啦。 咁係點嘅？ 咁可以好似暴風女神咁放呼風喚水放電啦。 同埋鞭炮啊？ 佢就唔可以好似黑豹咁鞭炮，但係佢就真係好似黑豹咁可以咁高速嘅跑啊，同埋跳來跳去啊。 喂、哦，大家唔好搞錯，黑豹唔係馬榮成嗰、那個。 係其中一個係一個非洲小國嘅皇帝喺《Avenger》裏邊。佢可以變成一個半人半炮啦，同埋係一個 是一個很強的領袖兼好好打的戰士。 OK， 齊人未啊呢度？ 咁就另外就係神箭手 Hawk Eyes 嘅仔啊，但係就唔係同佢一齊帶嘅。 咁都係射下箭嘅啫。 射啲好古怪嘅箭啦，可以射城網啊、爆炸箭啊 咁 嗰啲。 咁嗰班人唔算有超能力喎，即係都係射箭。 嗰、那個冇任何超能力， 即 係 又係 Green Arrow 嗰啲咁樣啦。 咁樣嗱，一開始就係、是、James 意外地開動咗一堆。照佢哋父親形象做嘅機械人啦，嚇咁就去想襲擊 Ucon 啦，結果就俾 Ucon 全部 控制曬 入侵曬，咁跟住 Iron Man 想阻止 Ucon 就俾佢打敗咗捉咗，咁佢哋為咗救嗰三嗰幾個細路為咗救 Iron Man 咧，就撞到啊神箭手個仔啦，咁就一齊咁組成新嘅 Avengers 啦，咁樣就佢哋要揾佢哋唯一人類嘅希望就係變形俠醫啦。 咁我想問咁既然佢哋嗰班舊嘅 Avengers 嗰班超人都打唔低你講嗰隻機械人，咁佢哋憑咩打低佢呢？ 就係、是、變形俠醫啦。 我、哦、即係都唔係靠佢哋打嘅。 咁、啊、變形 咁就當年冇變形俠醫幫佢哋咩？ 因為佢一早就已經退隱咗，就好似類似第變形俠醫嗰個電影咁啦、 哦， 一路喺度養花，就黏埋一大沙漠度玩瑜伽。 哦即係佢冇參戰， 冇參戰咁， 咁佢白曬頭噶咯喎。 因為講緊已經係十幾年後嘅事，即係 伯嚟嘅， 即係已經係一個幾十歲嘅阿伯咁 變咗變形俠醫就都係白頭。 咁就靠阿矮俠個仔激嬲變形俠醫， 哦， 激嬲 Bruce Banner 定佢變翻變形俠醫咁就打敗咗 Ucon。咁但係 Ucon 會再生嘅喎， 哦， 咁就唯有阿雷神個女就將佢啊。拖啊！將佢帶上外太空，嘗試抌去太陽度。 嚇！ 咁、啊、但係佢雖然可以飛出太空，但係佢係冇超人咁嘅力量。 飛去太陽好耐嘅喎，要 掟過去啊！但係一出太空就結咗冰啦。 掟過去 係透唔到氣，兼結咗冰，咁所以就俾老豆接翻去神之國啊 ，Asgard 啦。咁最後就變翻神嘅樣翻嚟啦。 你講到啲鹹蛋超人咁嘅呢一 part？ 類似啦。咁大致個故事就係咁咯，或者。分鏡嗰個你覺得點呢、 哦、好好啊 好日本標 冇錯。佢嗰隻唔知乜鬼嘢降落嚟就 Iron Man 啊。Ucon。 Ucon 降落嚟嗰陣哇好似啲初號機嗰啲、 啊。有一大堆電光咁 樣。係啊冇錯啊好靚好靚。 只 Iron Man 一出場都好有氣勢。 好 入邊。 哦係啊心口射光㗎嘛。係啊係啊。 另外變形俠醫同埋佢打嗰段又係都好似真係吉他邊咁解佢變形俠醫想成座山掟落去。佢真係吉他邊咁解返開座山。 其實呢而家美國呢即係啲卡通好多都係走日本卡通路線㗎佢哋完全唔覺得醜㗎喎。 其實 根本我就覺得呢 因為其實佢呢啲 feel 又係日本人抄返過去。 係囉。 因為佢其實呢啲而家嘅卡通其實好你覺唔覺得好似四五十年代好粗嘅黑線打好多影位。 其實只不過大家揾到一個即係融合位平衡到咁解。 因為其實呢隻畫法可能係咪簡單啲呢而又靚呢、 嗯你可以咁講啦即係製作上。 唔需要搞到咁複雜嘅線。 因為其實你日本人實在佢嘅卡通呢佢係創作咗啲咩出嚟先。講真的你 機械人囉。 手中自從唔係即係其實佢哋喺個卡通製作上嘅技術啦。佢創造咗咩出嚟呢就是、偷格㗎嘛。 偷格 㗎 係啊。 即係你鬼佬以前就係、是、嘩即係真係畫足。 CG 算啊唔係 CG 都係鬼佬用先。 一秒二十四格佢真係畫足二十四格咁就畫到你嘔電啦大佬。係咪先明明嗰陣企喺度都唔喐你都畫二十四格咁係咪有啲。 係 咪有少少 嚟嗰啲 唔係咁醒呢 真係幾無謂。 係啦。嗱咁佢哋就發明咗個方法呢就是、偷格。 噴膠片啊。 先係偷格先嘅噴膠片係再八十年代比較大量使用啦。咁初佢哋發明咗個方法呢就是、咦發覺喂唔使真係畫廿四格㗎喎。 都幾無謂。 我同一幅嘢拍幾格喂睇落去差唔多唔係好覺眼係咪咁其實係 OK 㗎喎係咪當然啲格數就減少咗好多囉好嘢。係咪咁後來佢哋再發明咗好多嘢啦即係例如即背景就一幅過啦。有時再將嗰啲公仔呢眼耳口鼻呀頭髮分開畫啦即係另外另一張膠片啦。咁其實佢唔喐嗰啲部分咪畫一次咪得囉佢淨係講嘢咋嘛咪淨係畫個嘴抹下抹下咁淨係畫個嘴就好易啫我畫個咩嘴型咩講乜都得。 咁 面就唔喐係啦。咁其實呢大家留意一下啲卡通片啦尤其是而家日本卡通片你見佢其實總之畫面度呢求其有啲嘢係喐呢 就叫做喐噶啦。可能係啲頭髮飄下飄下啦，可能係啲草咗下喐下啦。 即係其實你講精細程度不嬲都係美國係。 同埋仲一樣嘢喎，你 repeat 咁去喐一樣嘢啊，同埋定係嗰樣嘢不斷咁喐係又唔同嘅喎。你啲頭髮飄下飄下咧係屬於 repeat 嘅，只不過你係飄飄飄，即係上落上落，明唔明啊？即係同你畫個。變身咁好似可能你當 變身 美少女， 佢就都係最揾笨嘅一樣嘢。 唔係喎，你變身反而先至係要畫過曬喎。 哦， 你成個人轉嗰下咧，你係真係咁多格，你都冇得偷雞嘅。但你平時佢哋喺度講嘢啊，喺度 重播喎一套劇佢。 唔係，咁呢個係另一樣嘢啦，呢個係屬於編輯同埋導演嘅方式啦。唔係，你唔好撈亂先。卡通製作方式同你導演手法係兩樣嘢嚟嘅 ，OK。同樣嘅導演手法一樣嘅用落真人嘅拍攝 ，OK？ 你真人啲超人唔集集影一次變身， 咁係， 咪咯？咁你話嗰啲人壓時間嘅嘢就唔係關卡通事嘅 ，OK？OK？ 咁因為卡通而家講緊卡通啲動畫咧，就淨係講緊佢哋去偷格啦，同埋褪膠片啦，同埋分咗啲人嘅眼耳口鼻或者一啲唔必要喐嘅嘢就畫一次，其他嘢咧就淨係畫個嘴或者畫隻眼眨得咁就算啦。OK， 咁呢啲方式咧真係由日本人咧去發揚光大都好緊要。咁所以你見到日本人嘅卡通可以製作好多集好多集，喂好多卡通片，咁鬼佬睇到都覺得哇好 amazing 喎、啊。因為我哋啲卡通片 太要求， 我哋啲迪士尼即係佢哋覺得啊，即係我哋係好靚啊，靚過好多。喂，但我哋幾成年先整一套或者點樣，根本就唔掂嘅。咁佢哋開始就反省咗一樣嘢，就是、原來嗰個方法咧係可以即係吸收佢嘅。咁其實呢樣嘢咧由即係早即係可能90年代開始， 記得嗰陣時美國曾經有一個卡通嘅公司，係嚟製咗一套泰山咁，我哋記得㗎。 你好真人嗰套嘛， 好真人畫到 好 靚。好 真人。 當時佢製有幾套卡通，包括 Sam and Seven 啊，佢全係好受歡迎。不過間公司結果都定盡。 點解？ 因為實在太貴啦。 其實你留意一下嗰套泰山啦，好多嗰啲喺啲樹度飛嚟飛去啊，喺度嗌嗰啲咧，次次都係 repeat 影翻嘅啫。 咁但係因為佢哋真係要求畫到格格一樣啊，個作畫都係好靚嘅。 其實佢有好多動作係用翻嘅，有啲講嘢啊，擰過嚟啊，你見佢不斷都係用翻同一個畫面。 但係因為佢要做到咁，而令到製作成本太高啊，所以包括幾套已經冇得再繼續落。 嗰時咧，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舊嘅《Lord of the Ring》嘅卡通咧？ 哦，係。 其實咧，佢哋真係揾真人拍咗一啲嘅動作， 係 之後再畫嘅，係你知唔知啊？佢唔係憑空畫㗎，係啊。嗱，那套泰山又揾一個人做咗啲動作之後，跟住 trace 翻出嚟嘅。嗱，其實咧係咁係好真。其實呢樣嘢呢今時今日咪變咗 motion capture 囉。 係。 嗱所以呢 但係嗰陣時就真係逐格相去做。 逐格相係佢咁嘅真人做咗一次跟住逐格去跟返去畫返個動作出嚟。其實咁做好戇居。因為冇意思嘅。嗱大家知道呢你要咁真就不如拍戲囉。即係卡通呢本身個意義呢就係去用一個低啲嘅成本。 抽象 會表大。唔係因為咁講係一個低啲嘅成本。佢完成咗啲本來你用真人做會好貴嘅鏡頭。 我、哦、明白。 呢個就是卡通嘅意義嚟嘅，即係點解卡通咧會寧願拍啲科幻啊，或者好誇張啊，炸咗個地球啊，或者再誇啲嘅嘢都有，或者奇幻啊，奇幻嘅嘢你直情係拍都拍唔出啊，你明唔明真人？係啊，你都好幻想好嗰啲嘢咧，因為卡通你好容易表達嘅喎，你 dream 嗰啲嘢啊，你但真人拍咧你好難去表達嘅。咁卡通嘅意義咧其實係咁嘅，如果你用卡通咧，佢嘗試重現一個。真人翻工放工，哇畫到好真搭車，其實冇意思嘅。係啊，你咁其實玩嘢玩嘢嘅啫。 近期好多依類啊， 唔係佢係用一個真實嘅世界，但佢裏面咧都會有好多怪嘅嘢嘅。 Okay. 如果你成套一啲嘢都唔怪，淨係 花師奶咁。 唔係咁花師奶又唔同，你花師奶變咗係生活不離，但係佢都係誇張噶嘛。 咁都 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嗱，你會唔會將套或者而家近排有咩愛情港產片啦？ 愛鬥大之類嗰扎啦。 你會唔會將佢畫咗個卡通啊？ 咁啊貴啲。 唔係愛鬥大都誇，即係我講啲係好正常嗰啲愛情啊。有冇例如咧？例如嗰啲以前劉德華鄭秀文咁嗰啲啦，幾套啦。你將佢無端端即係講佢翻工嗰啲咁嘅愛情故事，你將佢嗰個故事用卡通畫出嚟喎？你諗下搞邊科？ 咁係， 同埋做咩啫？好真噶，個劉德華真係劉德華，梗係啦，印噶嘛，攞個幅相嚟咁。咁我不如睇劉德華啊，係嘛？即係點解我要睇到卡通咁樣啫？你仲真係揾劉德華做咗一次嚟 trace 噶喎？咁嚇，咁點解我唔 唔睇劉德華做嗰度，我要睇到，即你明唔明啊？冇完全冇意思嘅，知唔知啊？反而咧，頭先我哋傾嘅就都講過，反而大隻佬咧係幾怪嘅，其實唔係似嗰啲真人做嗰啲戲嘅，係好奇幻嘅。中間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打咗兩個怪嘅敵人嘅，一個係匿到埋一個餅乾罐裏面嘅阿叉啦嚇，瑜伽啦嚇。咁另一個就係好似蜘蛛俠咁嘅，即係飛天禽佬啦佢叫。同埋你話劉德華大細佬即係可以一手捻爛啲鋼管係嘛？係。係啊，其實好超人嘅，同埋中間最尾仲有一個元素係超人嘅，就會打翻自己。係。有黑暗嘅自己嘅版本。咁嗰套嘢咧其實都幾奇幻嘅喎，反而嗰套你話卡通咧就有 point 啦。係。大家明唔明啊？ 咁神雕俠侶其實都係一個愛情故事啊。 但係中間就好多打嗰啲嘢嘛，即係如果你將打嗰啲嘢，你要表達得誇張啲咧，其實畫出嚟係冇問題。其實我唔係話神雕俠侶畫卡通有問題喎，係畫得唔靚有問題啫嘛，畫得唔靚就乜都唔好睇啦，即係呢個問題啫嘛。嗰啲人物造型啊，畫工真係唔得，老實嗰句嚇。咁即係其實最尾都仲係一個問題嘅。佢哋嗰啲卡通咧，成日要玩一種叫中國 feel 啊。其實咩叫中國 feel 啫？冇呢樣嘢㗎，其實你明唔明啊？係你自己無端端自己諗嘅啫。咩叫日本 feel 啊？我問你，咩叫日本 feel 啊？ 日本字啩，佢哋我諗係。 日本 feel 即係你畫到個女仔去 Sailor Moon 日本 feel。喂，搞清楚 Sailor Moon 係藍眼睛、金頭髮㗎。係。嗰集你知唔知嗰集美少女全部都係即係 鬼妹嚟嘅。 鬼妹嚟嘅，你明白？那個形象我意思是形象芭比嚟啊，或者簡單同你講就係唔係日本人嚟㗎？個感覺係咪？ 唯一日本人啲就係套水手衫啫。 水手裝本身都唔係日本㗎啦， 啊、 都係鬼佬嘢啦。即係其實咧，佢哋係唔介意嗱咁講啊。我上次又同你一個朋友傾嗰陣咧，佢點咗一個比喻咧，就好醒啦。嗱，佢話咧，其實我哋啲中國人喺度做緊乜咧？就嘗試將個鬼佬就著唐裝。 啱啱係啊， 人哋就調翻轉，係。即應該咧，就將自己嘅民族咧，就著西裝。即日本人係咪啊？日本人著西裝，嗱人哋維新就著西裝，你又唔係，你嘗試拉個鬼佬埋嚟幫佢換件唐裝。 中學為主，西學為用啊嘛。 就係咁咯。咁你睇落去個鬼佬嗱，即係鬼佬著唐裝，咪即係嗰個乜儲存衣啊？有冇睇嗰個廣告啊？ 或者中央台嗰個節目啊， 你唔覺得怪？你唔覺得怪？ 教英文 係嘛？但係你一個中國人或者一個亞洲人著西裝而走出去世界咧，係容易好多嘅喎。 咁呢個當然啦。 咁你要行個 hard way 咁，其實我唔係好明咩事咯。 咁但係咧，日本其實都好多鬼佬著日本衫。 鬼佬著日本衫誒唔係好多啊？幾多啊？ 咩摔角手啦？ 咁人哋嗰個係一個 sport 嚟㗎嘛，咁呢個唔同啦，大佬。你講雙膊嗰啲棒球員著咗啲咩衫啊？ 咁你喂，咁佢出咗啲慶典咧，都好多時著翻嗰啲咁嘅一件黑色袍嘅日本衫嘅，嗰啲傳統嗰啲。 你講慶典啊嘛，唔係平時啊嘛。 咁啊，平時俾佢 平時日本人都唔會著啦，咪係咯。你而家你都唔會著件唐裝啦，等於係咪啊？ 正常啊。 即你都係著緊 T 恤牛仔褲，但係你個腦就諗緊要將個鬼佬著唐裝，你咪有病啊？你諗係咪啊？係咪？其實你要走出去世界咧，就著人哋件衫先。其實你著下嚟，你睇日本啦，佢著下人哋就著翻你啦。你明唔明啊？你覺得鬼佬著日本裝係以前嘅事咩？係黑船嗰個時代咩？係現代啊嘛。嗰時就係你啱啦，嗰時人哋咧就先進，你去學人啊嘛。人哋嗰樣嘅先進咧，或者講 OK。咁人哋日本人喺卡通上面嘅先進，係連美國人都唔能夠唔承認。咁你中國人點解可以夾硬話唔承認啫？我唔好明咯。即係人哋呢個係一個技巧啊，你唔可以唔承認嘅，係事實嚟嘅。人哋嘅卡通已經係國際認可嘅。你發覺好多人睇你知唔知啊？ 嗯， 根本而家歐洲啊，日本嘅卡通熱都好犀利嘅。咁全世界喺外國啊，好犀利日本卡通熱，唯獨係啲中國人咧，成日講話我哋要有自己嘅 style 小心。你學咗人嗰套，再將演變就得。你一刻你第一步踏出嚟，你已經話要有自己嘅 style， 咪變咗而家嗰啲咁咯。咪中間咪加啲龍啊，加啲鳳啊，毛咕咕嗰個嘢好，本來好西化嘅，你整啲中國嘢落去，咁不倫不類咁咯。 嗯， 你根本就未摸到條路啊！你明唔明啊？未摸到條路之前，咪跟行先咯。啊，可能唔係話跟好耐㗎，行下行下，再試下係咪？ 係咪？即係咁樣啫嘛。 中國經過依十幾年嘅民族教育都係一樣嘢叫民族自尊啦。 唔係啊，你聽今次個奧運知啦，懶中國化咁喺度有咩四大發明，有啲又到，喂，其實唔係咁樣㗎嘛，即係玩曬古裝，你明唔明啊？即係做咩啫？ 亦都有點名咩？五千年文化，中國文字喺中國都係三千年，有五千年。你俾翻我咪兩千年。 喐下又玩啲吊威亞，點火吊威亞呢個吊威？喂，吊威亞係中國人文化咩？ 咁係香港人發明嘅依樣拍攝方式。 咁所以擺落去。 咁香港人都係中國人， 即係文化嚟嘅。 咁冇考佢喂，咁佢其中一段話五千年嘅文字何來有五千年啊？總共最早發現夏朝嘅象形文字都係得三千年到，都未夠。你找翻個兩千年俾我啊？ 佢計埋皇帝蚩尤嗰啲 啊？咁有字啊？ 是但啦，係即係唔係即係我就意思即係話嗰樣嘢使唔使即係佢嗰度中國 feel 中國化嗰樣嘢有少少係 too much 嘅，明我意思啊？即係你唔使㗎，其實你明唔明啊？你老實講，你而家去飲啊，仲有幾可見到啲人著咁著旗袍啊？好似都冇㗎。 係最尾可能著送客嗰陣啦， 有啲冇，有啲冇。 又或者著一著啲裙卡嗰啲都係， 有啲都唔個款似啊。 係係， 都唔係正式嗰啲嚟嘅。 因為而家可能覺得老土㗎啦，你都唔起碼唔會戴咩龍鳳鴨嗰啲啦，少啲啦。 係啊，即係其實冇乜必要㗎，老實講嗱，唔係話即係咩掉咗阿爺啲嘢啊，或者咩唔係咁嘅意思啊，即係你要保留啲文化，唔係日本人保留得好緊要喎，你話佢冇保留，但係人哋先行出去，你嗰樣嘢大佬，我想賣俾鬼佬，想世界接受嘅時候，係應該俾一個佢哋容易接受嘅姿態先嘅。 我諗中國人太過強調自己嘅市場，我有五十億人，佢唔需要靠外國啊，或者。 咁啊，你諗你啦嚇。OK， 咁哇，咁啊扯咗好遠啦，唉，咁啊講翻，咁就哇，我哋原來仲有好多好多嘢未講喎，係講邊樣嘢先好咧？新聞咧唔係啊，係咪？新報埋先啦嚇，咁咧2010年到啦，咁有啲日本版嘅 Marvel 啊，先講開 Marvel 啊，係 啊， 咁啊四套嘅 Marvel 英雄嘅嘢，咁啊包括有呢個 Iron Man、X-Man 啦，咁可能係 Spider-Man 同另一套唔知乜嘢啦，咁、 哦、 就會有個日本版喺日本度會推出 嘅。 冇錯啦，冇錯啦，咁日本版嘅意思咧就唔係話好似 Batman 啊或者嗰啲咁樣畫，即係日本人畫喎，佢直情連故事都改埋係日本人嚟嘅。大家明白我講咩？ 因為 Marvel 之前咧試過日本 feel 噶啦，但係就唔係真係。 唔係好耐好耐之前試過蜘蛛俠，咪拍過套特別版咯，都唔係阿池上連一嘢都畫過漫畫。嗱當時嘅蜘蛛俠咧唔係叫 Peter Parker 噶喎，諗唔記得叫咩名啦，但係係一個日本人嚟嘅，直情發生喺日本嘅。嗱今次佢亦都係玩翻同樣嘅伎倆啊，係啦，就係即係將 Iron Man 啦嗰班人都變曬日本人喎，發生喺日本喎咁樣。嗱咁呢啲大家之後睇下啦。咁當然今時今日再畫過咧係靚嘢嚟㗎啦，相信。OK， 咁就你話咩 Iron Man DVD 係咪 ？Iron Man DVD 有啲 gimmick 啦，就係、是、會出一會送隻嗱戲裏邊阿 Pepper 啦，即係阿 Tony 嘅女秘書就插一隻寫住 Spark Industry 嘅手指，佢偷資料嘅。 哦，佢就送翻嗰、那個， 佢就送翻嗰隻造型嘅嘢、哦， 但係假嘅， 係真係手指， 哦，即係用得嘅， 係512 Mbps 嘅手指， 咁 OK 喎， 裏面就係啲製作物輯嚟嘅， 哦，仲有嘢睇添， 係， 哦， 咁另外咧一套好受歡迎嘅劇集 Buffy 啦， 哦，大家可能唔知乜，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啊， 大家有冇睇過《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嘅初型啦， 就係、是、抄佢呢個 Buffy 嘅， 咁會出一個 online game 啦，就係、是。哦同 Multiverse Online， 即係之前佢唔呢間公司都曾經幫星戰同埋DC 做過一啲 online game 嘅。 你咁玩咩嘅？行嚟行去， 行來行去插下嘢咁上下啦。 即係揾支木裝插啲殭屍。 未上網嘅就 點嘅 ？OK， 就 okay, 應該係出年一月先上網。 Terminator 嘅 search Sarah Connor 嘅 Chronicle 咧、哦，終於決定開第二輯終於上啦。 電視版啊， 電視版嘅， 唔係腰斬唔做啦咩？ 竟然有第二集，我都 騎呢 今次頭一集嘅故事會係圍繞佢哋去今次佢哋依輯咧，佢哋會係比較 主動啦，唔再被動俾人追殺，主動去想消滅 Starlet 嗰間公司啊。因為呢度呢個消滅同 Starlet 係由一間公 Skylet 係一間公司嚟嘅。 哦、 Skylet 嘅主機就喺嗰度，佢首先諗住去對付佢哋。 冇好似 Season 1咁玩機械女友啦嘛。 都係嗰、那個。 都係繼續機械女友。 咁、樣 喂，搞到開始有啲愛情喎、大佬。 佢哋第一集開始佢就會首先喐 Skylet 嘅能源措施，就係佢哋嘅核電廠啦。 O K。咁仲有乜嘢啊？呢個咩嚟噶？我唔知寫咩呢、這個咩？ 另外 NBC 一套新嘅劇集會上啦，就是、Light Rider 啦。你記得中文 Light Rider？ 哦，英雄電腦車係啦 ，Light Rider 係啊係啊，記得記得。 叫英雄電腦車咁老土嘅。 係以前麗的時代係咁叫㗎。 咁就 嗰時咧係一個 Black Bird，Black Bird 係一個跑車嚟㗎、前面咧就加咗一個燈，就會左右喐嚟喐去，紅燈喐嚟喐去咁樣嘅。 唯一有少少唔同咧，而家依架咧。就係、用 Nano 組成嘅，即係架車會自動修復嘅，變色啦，唔 變色啫。 同埋佢唔係打，唔係上一架咁打唔爛嘅，佢可以隨時撞散佢，不過佢會自動修復。 作睇下散到咩程度咋？ 散曬佢都可以修復。 唔係啩？咁都得？ 佢同架貨車撞成架咬曬柴。 喂，咁但係個人會死㗎。哦，佢自己，佢架車自己撞。 唔係佢， 佢自己行嘅。 佢唔係個內拱係好實嘅。外殼會撞爛嘅。 佢仲識自己行嘅先。 會。 我、會自己行。 同埋其實係 downgrade 咗，因為佢上一架我記得係可以控制其他機器嘅。 哦，係啊。 依架 係 可以 入侵人。 但依架就係可以。 電腦嗰啲 嘅。依架都可以入侵人電腦。但上次唔係電腦喎，佢可以控制有產嚟 嘅。咁佢哋貴啲啊？即係點解有鬼？ 依架係可以連線到其他電腦，甚至啟動世上任何嘅設施。 咁呢個係講佢合理啲啫。喂，但係呢一 咁而家主角 唔係後續喎，係重新就將呢個古仔拍過喎。 唔係，係後續嘅。個主角係個上一集嘅主角嘅仔個故事。 哦 ，OK， 唔係重新拍過。 值得一提嘅就係Will Kilmer， sorry， 唔好意思。 Will Kilmer， Will Kilmer。 配音配乜嘢咧？架配架車啊！ 系啊， 我系架車識講嘢噶嘛。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估唔到曾經有一代靚仔要搞到 嘅蝙蝠俠 配 哦，因為 Will Kilmer 蝙蝠俠聲 都老咗啦。唔係嗰時咁 fit 啦。OK， 因為我睇過第二套戲入面都有少少白標嘅。 咁另外空窩嘅電視版咧，即係之前提過《星戰》嘅《複製戰記》， 係 就十月第三個禮拜會 上緊畫嗰套係嘛？ 十月第三個禮拜會喺卡通 Network 嗰度 開始電視版， 開始電視版嘅，睇下係咪真係捱咗165集啦 ？OK， 哦咁唔使錢睇啊，使人睇嘅，話曬沙窩 咁 大嘅批圖係咩？ 繼 Twilight 之後咧 再一套殭屍熱嘅片又再出啦， 係 就係 Q 筆。又係係改編自一個叫Southern Vampire Mystery 嘅一個小說嘅。 哦，即又係小說改編。 一系列嘅小說。 哦，一系列 好多部嚇。咁咁圍繞住日本人發明咗一樣叫超筆嘅嘢。 咩嚟㗎？ 係一個代用嘅人造血。 哦。 咁所以殭屍就終於唔使呢份 underwear 啦。即飲品嚟嘅。 嚇，飲品嚟嘅，好少飲嘅或者。即所以人類終於知道殭屍嘅存在啊！即係殭屍可以正式蒲頭註冊做 citizen 啦， 好貴㗎，唔係？ 唔知喎，冇講喎。 咁有咩講咁？咩冇嘢講咯？咁咪 咁就係 冇鬥爭㗎咯。 咁就係人，即係當然有啲死硬派想同人類繼續咁。其實係一個愛情加少少懸疑查案嘅故事。 哦，即係有啲殭屍 咁。咁個女主角都唔係正常人嘅，係一個心靈感應者嚟嘅。 哦， 即係可以。 喂，頭先提到 Twilight， 其實我哋之前冇同大家講得太多啊。其實咧係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小説。咁嚟緊咧有一套電影會上，嗰啲人話係咩話？最期待。 最期待上嘅係超越咗詹士邦。 唔係啩？喂，我睇過啲畫頭咧，茄茄地嘅啫喎，好似 我都唔知點解會問呢條債最期待。 不別都好似正過佢喎，嗰個感覺。 個故事又好簡單，只不過係一個人一個殭屍愛上一個中學生嗰個女仔 靚女咁啦， 咁但係另外一種殭屍， 不過你話佢好得意喎，佢原來佢哋係用嗰個女仔嚟做一個賭注， 係賭注咁個男仔個男主角要保護佢， 另一邊要殺佢， 咁最尾個女仔被打到重傷嘅時候，個男主角要逼住咬佢令佢唔死得，但又要守即係但唯一救佢就咬佢。但又唔想佢變殭屍，所以就少少自我犧牲咁。 自殺㗎嘛。 哦，即係如果佢死咗個女仔就翻生咗，就唔會變殭屍咁樣。 咪當然個女仔後屘令佢翻翻生。 點樣點解可以做？ 滴翻啲血落去可以咯。 咁佢又變翻殭屍？ 唔會噶，因為斷咗個關聯啊嘛，已經佢死咗之後個關聯已經斷咗。 起碼變咗翻人。 喺嗰個故事，唔係個殭屍人，殭屍個女仔變翻人，即係喺嗰個故事嗰個故事嘅遊戲規則就係咁啦。 即係嗰個世界。 即係互相犧牲咯，個男女主角要。 有啲羅密歐朱麗葉啊， 咁啊，即係都可能係殭屍版嘅羅密歐朱麗葉。 啊，係你可以咁講，係真係真有少少嗰個 feel 咯。啊，係咁，仲有就係有一紮嘅高達 game 啦，咁街機嘅 Gundam VS Gundam 咧，即係會出呢、這個 打咩 Family 機版啦嚇。咁另外咧就呢、這個高達 VS 高達咧就有 Lex 喎，咁佢加埋啲00嗰啲機落去咁啦。咁另外咧有個高達無雙嘅二喎。 又無雙啦， 係啊 ，Xbox 嘅，不過今次好似咁二咧會有埋呢個馬莎反擊入面嗰啲角色啦，咁當然梗係有沙薩比同埋呢個 沙薩比啦， 係啦係啦係啦，同呢個喵緊陣啦，咁同埋咧仲會有埋嗰啲巨型嘅機械人角色喎，即係嗰啲沙丘緊陣啊嗰啲咯，嗯，咁我睇一睇啲相咧，好靚嘅喎，即係佢唔係話喺地下度行，不過都係我睇嗰啲係太空嚟嘅，咁啊個感覺咧都似翻啲戰爭 feel 就。好似擺脱咗少少嗰種三國無雙嗰種感覺咯。 哦， 嗯，咁係期待嘅。 咁怪咁啊，著曬盔甲咁大隻嘅。 咩、啊、意思啊？ 三國無雙啊嘛，係嘛？ 佢冇著盔甲嘅，佢哋正常高達樣。 哦、 你冇玩過咩？ 我冇玩過呢隻。 佢著盔甲咧，就係得嗰隻送嗰隻高達啫嘛、 哦。因為我見佢出個模型， 唔係嗰個模型都係隱藏機嚟嘅。佢、 哦、 平時嗰隻係正常高達嚟嘅。 哦，原來如此。 係啦， 咁曬高筋能著盔甲 冇？唔係啊，咁啊真係好搞笑啦。係咯，咁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地鐵啊見到有啲嘅 poster 咧？啊，見到一個超人，跟住就 遮住隻眼。 唔係見蒲 S 都冇， 見蒲就咁飛吹咗過嚟遮咗自己塊面，好笑嘅。啲咩事咧？係咪？ 籌款。 我初初以為阿喬寶寶嗰隻某隻牌子嘅嚇嘅 condom 藥啊， 唔係 condom 嚟嘅，就係啲男士嘅藥嚟嘅。 啊， 睇真啲唔係喎，原來係咩咧？是這個的奧比斯啊，原來好嘢嚟㗎喎，慈善活動。咁用咗超人呢嚟呢個 image 都係佢冇影到個 logo 嘅。logo 又啱啱又俾張紙飛過遮咗㗎。 因為佢叫猛俠行。 冇、okay, 錯啦。咁其實係搞邊科嘅呢，咁其實呢個就係奧比斯搞咗一次類似八萬行。 係八萬行嘅。 八萬行嘅嘢。咁就係夜晚行㗎喎。唔係兩日通宵。 通宵 嗱，咁呢就係由呢個11月15號晚星期六嚟嘅。咁佢呢個嘅夜晚11點半啦，一路行到第二朝凌晨嘅6點30分嘅 話，都好金喎。 嗯，都金㗎，金唔止係個時間，話埋個距離俾你聽咧，就由呢個旺角嘅花墟出發，去到呢個嘅西貢碼頭喎。哇， 我唔知行到。 咁你如果你有即係有人贊助啊，咁就好有意義嘅。啊，同埋有一段好得意就係話咧，佢哋要真係蒙住眼行十分鐘，唔係全段。全段咁行翻行十日都唔掂啦， 冇住眼， 即係感受下 夜晚嚟嘅嗰段， 冇錯啦，感受失明嘅感覺啦。咁其實好嘅喎，呢樣嘢日本咧，其實嗱，我哋講曬呢個資料未先？嗱，講埋啦，指日期啊，有指日期啊，到時參加大事啊，10月15日下午五時啊，就截止啦。 係 ，OK， 咁大家行 慣 百萬行，我都有朋友係有行開嘅，咁我哋都會即係同佢講嘅。 長過百萬行喎。 長過，咁就真係好得意咯！今次真係好得意，咁大家或者去玩下啦。咁因為佢今次用咗超人作為呢個 poster 啦，所以我哋留意到呢個消息。咁其實啊，想講咩嘅話？ 乜嘢？ 頭先我想講咩？ 截止時間啊嘛。 之前 超人咯、 啊，講超人？ 唔知啊， 唔係啩？頭先想講啲嘢喎， 腦震盪唔記得咗啊！ 死啦！係一陣諗起講翻先 ，OK。咁跳返 ,ok, 咁就所以啲消息係咪講晒啦，消息講晒咪呢個係咩呢個係咩 㗎，咁另外呢同超人有關嘅仲有另外一個籌款活動，呢個係美國嘅。 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做咩㗎呢， 就叫 Saving Superman's House。 Saving Superman's House， 即係邊個㗎， 救超人嘅間屋。 啊，超人真係有間屋㗎咩， 其實呢 李小龍故居呀、啊 就唔係，就係、是、超人嘅作者。 哦，超人之父。 嚇、啊，J 啊 ，sorry，J Jesse 啊 ，J Jesse Siegel 嘅嗰間屋。 咁嗰間故居咧， 又有人想賣咗佢咁啊？ 唔係，佢其實被列為被 Ohio 政府列為一個文物 保護啊， 但係就列為列啦，就冇人理嘅。 哦，即係越嚟越難。 即係但係就佢 收葺。 你睇翻個籌款個片段嗰度咧，佢哋影到咧。嘩直頭裂曬啊啲電線外露曬啊差唔多立咁得㗎啦間屋舊到。咁就個主持人話依間就係依最初兩個小朋友諗出超人呢個 idea 嘅嗰間房啊 ,1930 幾年。咁但係日久失修就搞成咁啦。咁佢哋呢就同 Jay,Sico 嘅後人啦同埋一啲有 fans 咁組成咗一個籌款委員會咁就設計咗件 T-shirt 咁就義賣，希望籌到錢嚟買翻間，將從政府嗰度買咗間屋翻嚟，就可以改造一個 museum 咁啦，即係重修翻佢，回復翻昔日嘅樣啦。 即政府就唔諗住做任何嘢。 咁文物就係文物，即係文物咯，佢唔冧就係得㗎啦。 咁即其實都係類似一個李小龍故居咁嘅行動咁上下啦。 係啊，咁另外就係一班曾經係超人主筆嘅，包括而家好 hit 嘅 Jim Lee 啊，Joe Quesada 啊， 都會支持啦，定 Marvel 嘅總編 Joe Quesada 啊 George Perry 啊，依扎都而家幾 hit 嘅漫畫家咧，都會義賣自己嘅畫超人嘅原稿去支持佢哋。 O K， 喂，另外你咪話睇咗 Mobius， 即係鹹蛋超人 Mobius 嗰度 O V A，Mobius 嗰個 快講啊，好唔好？因為我哋仲 冇乜特別嘅，只不過係個成續翻個 Mobius 大結局嗰度打贏咗嗰個安培星人啦。咁佢件盔甲就 留低咗 一個叫黑暗空間度，咁黑暗空間終於飄到嚟地球，咁 Mobius 唯有重新翻嚟，咁結果就原來劍啦，另外一藍佢裏面藍色嗰個超人咧就被困咗喺件盔甲嗰度，咁最後就係救翻劍啦，咁兩個人合體即係大結局嗰隻又紅又藍嘅 Mobius 啦，打贏咗佢之後咧，咁就即係阿劍已經差唔多用曬能量，咁佢用殘餘嘅能量將個黑暗空間帶翻光之國封印咁咯。 哦，原來係咁樣， 冇乜特別，等於平時一集咁咯。 係，嗱咁我哋真係時間唔夠，咁原本我哋諗住同大家講埋，即係因為咧機械女友啊，都不斷仲有人喺網度問一啲問題啦，關於嗰啲 timelines 嗰啲嘢嘅，即係。但係就我諗我哋需要長少時間去同大家講咩叫 timeline， 咁其實因為呢個係一個比較可能比較複雜啲嘅 科幻問題啦。 係囉，咁或者我哋試一解返佢劇情嗰 part 先啦，好唔好？或者我哋之後喺下一集再同大家講返 timeline 其實係點 ,ok。咁嗱佢個劇情呢咪好亂嘅，佢就超越咗時空幾次啦。嗱咁或者簡單講呢，每一次有人突入一個時空嘅時候咧，佢就會 create 一個新嘅 timeline 啦， 係啦，大家明唔明咩意思？簡單講可以咁講，即係話大家知啊 ，John Tilter 嗰單嘢啦，即係話未來人啊，翻咗嚟我哋呢個幾年前嘅時空，又話要揾翻部舊嘅電腦之類啦。咁詳細嗰個唔講住啦。咁佢一突入嚟我哋呢個時空嗰刻咧， 即係佢已經係 divert 咗另外一個條。 其實咧係啦，我哋已經係喺另一條嘅 timeline 度。 即 係原本條 timeline 就冇呢個人嘅，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啊？嗱，咁套翻落去呢個機械女友嗰個故事咧，即係話咧，最初原本咧個男主角咧就係好兜踎一世啦，咁亦都係喺佢好似係咪21歲啊？應該係嗰個就變咗殘廢啦，因為嗰個俾人槍擊啦，咁佢就成世就冇識過女仔啦，咁就一路到。佢最尾就即係有咗呢個機械之後咧，咁就送翻嚟嗱第二條 timeline 咧，就係佢突入咗佢原本21歲嗰個生日嗰個時空喎。咁呢個第二條 timeline 嗱，大家可以揾張紙出嚟畫一畫，你打動畫一條先。咁呢個第一條 timeline 就係呢個乜嘢都冇發生過，最尾個男主角好慘，變成一個殘廢啊，坐輪椅啊，白呢一個啦嚇，機械人女友係冇出現過嘅。OK， 咁第二條 timeline 咧就係翻轉頭啦，你畫一點叫做2008年呢在上面畫一點，我當時間向下走，咁2008年嗰一點你開一個叉出嚟，好似你幻想呢個係火車軌啊 ,ok? 我投一個地球一號啦，呢個地球一號。 唔好咁講，仲複雜，唔好扯亂個敘述先，因為你明白啊韓偉佢哋唔明白。ok, 咁由2008年一叉多一條線出嚟，呢條叫第二條 timeline, 咁呢都未係我哋而家電影睇到嘅故事線喎。咁呢一條 timeline 發生咗咩事呢？就是機械人女友第一次突入呢個時空啦。咁但係呢 係冇呢個呢、這個男主角係冇見過喺2007年係冇見過呢個女仔嘅。OK， 咁嗱咁其實後面嗰句就同我哋電影睇冇乜大分別啦。OK， 咁到嗱、但係大家留意喎，喺第二條 timeline 嘅時候咧，最尾個男主角老咗之後咧，係並冇將呢個女機人送翻去2008年嘅喎。大家記唔記得？係。嗱，送翻個機人翻去嗰係第一條 timeline 嗰個殘廢嘅主角，第二條 timeline 嗰咧。佢冇送到嘅，點解呢？因為佢最尾死咗之後，嗰、那個機人就喺度嘅，亦都留咗佢幾十年後咧博物館啊嘛，大家記唔記得？咁所以後來先有個真人版嘅凌麗瑤買到嗰個女機人啊嘛。嗱，咁呢個 time 咧，佢哋冇做過送呢個機人翻去呢一步㗎。係 ，OK， 咁嗱好啦，咁呢個未來嘅凌麗瑤真人呢個咧，又再突入時空喎，佢今次就飛咗去呢個2007年，大家再喺2008年上面畫多一個點，明唔明啊？嗰度又 create 咗另一個時空啦，另一條 timeline 啦。不過呢條 time 咧就係正係我哋電影入面睇到嘅呢個版本，大家明唔明啊？ 嗯。 OK， 咁而其實仲有第四條 timeline 咧，就係結局嗰陣佢再飛多一次去東京大地震嗰一次啦。OK， 咁其實總共我喺電影入面睇咗第三條 timeline 啦，同埋第四條 timeline 嘅出現嘅。嗱，咁如果大家都仲係覺得複雜咧，我哋或者下一集再同大家講。timeline 同埋呢個嘅呢、這個 paradox 係嘛 ？time paradox 到底有咩分別呢？咁大家可以温下書咧，睇翻呢個 Back to the Future 嘅第一、二集，其實裏面咧佢係混亂，唔係佢係好混亂嘅，佢係好混亂嘅，佢一時 paradox， 一時嘅 timeline。嗱，中間嗰個癲佬博士咧，亦都有解釋過 timeline 係咩回事啊？咁當然佢可能比我解釋得更好嘅。咁大家咧可以睇翻嗱，咁就。我下個禮拜先再詳細同大家講 timeline 呢樣嘢啦。 公仔書成日提到嘅嘢啦。 冇錯啦，但係香港嘅聽眾或者觀眾可能未係好明啊。如果唔係，大家唔會問呢啲問題。嗱，不過咧，咁即係話咧，喺呢套電影入面咧，其實完全冇 conflict 嘅喎。啊，呢一方面，但係咧，我揾到一個新嘅 conflict 就係咧，既然係咁，點解男主角第一次見到女機人嗰個錄影影像嘅時候咧，嗰、那個殘廢嘅阿伯竟然問佢見翻？一個自己心儀嘅女仔嘅感覺係咪好好呢？照計那個殘廢阿伯係唔知道會出現呢一個真人版凌麗瑤嘅喎，你明唔明啊？大家明唔明啊？嗱，呢個咧反而係成套嘢出咗問題嘅一個點，就係佢嗰句對白。但係咧個劇情係冇 time paradox 啊，咁大家了解翻先。咁甚至乎你玩嘢啲再 twist 橋，未來嗰個凌麗瑤係咪就喺再突入時空喺東京大地震？入面嗰、那個即係真人凌麗瑤嘅後人再生翻出嚟嘅咧，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嗰個就 time paradox 會變咗。 唔會，冇 time paradox 嘅，你自己生翻自己出嚟咧，唔係等於 time paradox。OK， 即係如果你翻翻去代替咗你阿爸，生翻你出嚟，如果你阿爸係你嚟嘅，你明唔明啊？唔等於有 time paradox， 呢個係有道德嘅 paradox， 大家搞清楚。喂，又噴嘢你大佬，喂我舐你幾鑊啦今次啊？OK， 咁。OK， 咁嗱呢個詳細啊，其實可以好有趣嘅。OK， 咁唔好諗到好悶。OK， 咁下次我哋再同大家解釋翻啦，用翻呢個 Back to the Future 嘅理論。OK， 咁我哋同埋咧，仲要再講到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解釋翻我哋點解今日無端端多咗一個環節出嚟喎，就係呢個嘅玩具短信啦，暫叫。咁其實咧，我哋係呢幾個禮拜以嚟咧，一路都遇到一個封殺嘅事件嘅。嗱，咁呢一 part 咧，其實我哋都係講翻俾一路支持緊我哋節目嘅聽眾聽啦。咁如果今次第一次聽嘅聽眾或者大家覺得有趣嘅，繼續聽啦。如果唔係，即係希望大家忍耐一下，我哋解釋到底發生咩事。咁我哋首先發覺好多網上嘅俾我哋擺放嘅渠道咧，好多都唔係咁即係容得落我哋擺呢個嘅節目上去喎，好奇怪。OK， 咁當然，咁中間佢哋話我哋又違反咗某一啲嘅網規之類嘅。咁你每一個網都有自己嘅網規喎，包括其中有一啲網唔鍾意我哋將我哋嘅 email address 擺出嚟。係。係。咁我哋頭先都諗過，可唔可唔好再喺節目度講呢？咁不如我哋秉承返我哋呢個節目本身有自主嘅性質啦。咁我哋都唔想再受外界任何嘅即係影響呀或者壓力嘅影響呀。咁我哋唔好理啦，你唔鍾意我哋擺就算啦。嗱，咁嗰邊我哋直情係唔止俾佢 cut post， 係連我 account 都 cut 埋嘅。係、 嗯、 啊，即係佢覺得我係多次犯呢個咁嘅，因為我擺好多集落去啊嘛。咁冇辦法嘅呢樣嘢 ，OK？ 因為我哋做同一嘅節目，擺喺唔同嘅網，你又呢、這個又嗰樣唔得，呢、這個又嗰樣唔得，呢、這個你又想我呢樣多啲，喂，我冇可能同一做滿足十幾個要求嘅。 唔可能嘅呢樣嘢。咁我哋唯有即係仲可以擺嘅地方，我哋繼續擺啦。咁同埋我哋都即係好珍惜一啲即係聽眾一路即係對我哋支持啦。我哋唔想話即係有啲人揾唔到我哋，咁所以即係有一啲玩具網，咁佢哋即係會覺得我哋真係講玩具太少嘅。即係喺留言我哋講翻嚇，即係講得太少。咁 even 我哋以前有試過點都講翻十分鐘，咁佢都覺得係太少。咁其實冇少唔少㗎喎，咁其實老實講嗰句，我一個鐘頭嘅節目裏面我有呢一部分，咁你即係舉個例啫嘛，你睇新聞，咁新聞及天氣報告，咁天氣報告其實講一陣嘅啫，咁唔通你話佢冇做過天氣報告咩？咁唔係㗎嘛，咁但係 OK， 咁但係大家嘅邏輯唔同係咪？你覺得計比例嘅咁樣，咁我哋而家所以咪另外 split 一個節目出嚟獨立㗎 ，OK？ 咁其實我哋 suppose 係做十分鐘到啦，嗰 part OK。咁同大家網上睇下啲乜，講下玩具咁啦。咁嗰 part 我又唔想影響到我哋呢個主體呢個sci-fi全面體。OK， 不過sci-fi全面體以後亦都講到玩具嘅時候，我哋都會繼續講㗎。因為有啲比較大啲嘅 title 啦，例如啲合金雲又出啊乜嘢，我哋一樣會講㗎。OK， 不過我哋唔可能喺呢一個sci-fi全面體呢部分 promise 大家要有好巨大嘅玩具成分，因為咁樣我覺得對唔中意聽玩具嘅聽眾嚟講亦都唔公平啊。你明唔明？因為我哋主要係講科幻啫嘛，有好多觀眾都係鍾意聽作品，包括玩具網入面嘅聽眾啊，佢哋對啲作品都係非常有興趣嘅，即係呢個只不過係網規入面嘅問題嚟嘅啫，唔係關翻聽眾事，關聽眾冇罪嘅。老實講，咁所以我哋先即係諗住咁樣啦嚇。嗱，呢個方法可能唔知係咪好好嘅方法嚇，我韓永覺得嚇。咁我哋係另外 split 多一個嘅節目出嚟啦，咁就係即係黐喺我哋節目嘅，即係其實唔係嘅。斷開嘅 ，OK， 咁另外一個節目係講足十分鐘啊，甚至乎今集我哋講咗廿分鐘啊 ，OK， 咁你唔好話你冇講玩具啦 ，OK， 一個係完全成個節目講足所有玩具嘅 ，OK， 咁我哋將會到時條 link 咧係會射翻入嚟咧，係俾呢個節目咧兼夾新嘅一集嘅三分前面睇啦，咁希望大家中意聽玩具嘅，咁啊更加好啦，唔中意聽玩具咧亦都唔會受到影響咯，咁可以繼續聽我哋講嗰啲嘅作品啦。嗱，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一路以嚟啊，原來大家咧以為我哋係一個影評嘅節目嚟嘅喎， 嗯， 係啦，唔知點解大家咁覺得嘅，但其實大家睇翻啲舊啲嗰啲咧，我哋其實反而唔係以玩具作為切入位嘅。我以前真係有啲係講玩具開始，跟住講翻個舊作到底係關於乜嘢。咁其實後來係因為喺暑假期間咧，實在有好多套甚至同一個星期上幾套嘅科幻片。咁我哋係唔會唔講嘅嘛，因為係科幻嘅主題。咁所以我哋暑假嗰個過程咧，我哋講好多嘅作品啊，作為一個切入面。咁因為咧，你講每一樣題目咧都有個切入位嘅。你講任何嘢都需要嘅，咁如果我唔揾一啲你認識或者你近排話題嘅嘢去講咧，你唔會有興趣突然間聽咩 timeline 講咩黑洞啫，喂咩事無端端係咪？呢啲同我日常生活冇關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嘅一個即係一個做法啊，即係技術上嘅做法，我哋就會用翻當時一個比較 update 啲嘅一啲嘅作品咧，或者一啲嘅產品咧，作為一個切入面，同大家去起一個題。引起大家興趣去講一啲科幻嘅嘢，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做法。咁好似今日咁，咁其實冇戲上啊。不過我哋都嘗試攞第二啲嘅作品去即係做一個切入面啦，咁同大家講下啦。咁或者咁講啦。咁除咗唔係影評之外咧，唔好意思啊，我睇翻張貓紙啦，真係，因為實在太多嘢講啊。嗱，咁好似今日咁，冇咗一啲嘅戲院做嘅戲啦，例如好似上一個禮拜咁，咁我哋80分鐘嗰個當然係死亡直播係有戲啦，咁但係原來我發覺 point 咗啊，係冇乜人講翻喎同我哋，因為冇得睇啊嘛，咁所以今集我哋講咩蝎子王，其實你都可能唔會睇啊，我唔知啊，可能引唔起大家興趣都唔出奇，咁所以咧戲院冇呢啲戲做嘅時候咧，正係就考驗唔係我哋喎，就考驗聽眾嘅質素嘅時候啊，咁如果聽眾真係對科幻嘢好有興趣嘅話咧，就唔係一定要有啲好熱門嘅電影或者一啲話題你先會聽咯。咁 OK， 咁大家亦都嘗試去即係聽下啦，聽下啲科幻嘅話題啦。咁同埋咧，我哋再強調一次咧，我哋係一個自主嘅節目嚟嘅，我哋係唔會受任何嘅惡勢力影響。OK， 你 cut 我 post 就即管 cut 啦。OK， 咁同埋咧，我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之前大家睇開一啲Google 版本啊，咁點解而家冇咗咧？咁當然呢排因為我部電腦壞咗啦，因為我個 program 係喺個電腦入邊嘅。是正版嚟㗎 ,ok, 所以用唔到啊，如果係老返好簡單啊，攞我哋部機就用到 ,ok, 咁 咁同埋除此之外，我哋擺上 Google 嘅，即係最尾嗰兩次亦都俾 Google 唔知咩原因 cut 咗。我到而家都諗唔到係咩原因，初初諗住係咪畫面中間有啲咩嘢特別啊暴力，又唔係，後來又擺翻啲普通劇照照 cut。咁我又諗過係咪我後來將呢、這個email address 擺上去係咪又係呢個問題？但係又唔係，因為我諗下以前嗰啲片，我哋都有翻嗰個software 嗰個公司嗰個 email address 㗎。咁冇問題喎、啊，其實應該咁。咁我到而家我都唔明係咩事嘅。咁、總之對我哋嚟講，呢一種對我嚟講咧係一種封殺嚟嘅，唔係話佢專登封殺我哋。OK， 不過咧做咗做效果咪等同封殺我哋。我哋根本想同大家分享嗰啲嘢，咁但係而家就似乎係好多渠道都即係遇到一啲嘅阻塞啊。佢甚至乎擺過上一啲網，咁轉頭連成個部分都冇咗，唔係我哋喎，係佢成個forum嗰 part 都冇咗。咁我都唔知咩事嚇，咁希望佢唔係刻意即係針對我哋啦 ，OK？ 咁或者咁講啦，如果再繼續支持我哋嘅網友啦，或者聽眾啦，咁你繼續 email 俾我哋啦，咁我哋 email address 係呢個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真係支持我哋，真係寫下嘢嚟俾我哋支持我哋咧，因為我哋其實都收到好多鬧我哋嘅一啲嘅 email 㗎，叫我哋快啲接埋收檔 ，OK？咁如果大家係支持我哋想繼續聽嘅，咁大家如果寫返啲正面嘅嚟支持我哋啦，同埋寫一寫你哋嘅一啲嘅期望嘅意見咁樣嘅。咁或者大家教到我哋一啲嘢呢，就係、點樣喺啲咩位可以 post， 咁就會有更多人可以分享到，大家如果教下我哋㗎喎，因為我都唔係好熟嘅啫網絡呢樣嘢。OK OK， 咁我哋嘅節目今個禮拜超級超時啦 ，OK， 咁下個禮拜呢，我哋應該繼續都會有嗰個玩具嗰個短信啦，係咪短乜嘢話？簡報係簡報係啦，咁同埋會有呢個 Sci-Fi 全面睇嘅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好，拜拜。